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十三集， 江峰按着游戏提示，在旧时的南平城里兜兜转转，似乎是在寻找一个关键的人物通风报信，但接连跑了几个地方，都没有找到此人。 糟了，找不到人。 本来就是这么设定的吧。 无恙没有操作主角，代入感自然也没有江峰那么强，一副全然不在意地欣赏着高精度的逼真画面，不禁感叹， 那时候南平城真的就是这样吗？比我想象的要现代一点啊。 此时的江峰正站在一片集市中央，四周叫卖吆喝声不断，场面十分热闹。一旁沉默了半天的江雨辰也开口了，他指着屏幕上的一角说， 那边那条是古街吗？我好像看见我常去的那家美甲店了。 你们要不要这么出戏啊？那时候有美甲店吗？都认真点啊，我这还拖着十几条革命党人的身家性命呢。 然而游戏里的时间远比现实中跑得快，夜幕很快降临，距离晚上八点也只剩下不到一个小时。 直接去新人书店吧，看看能不能想办法阻止机会。 江峰凭直觉判断，古董店老板会用枪。去新人书店的路上，江峰点开工具包，挑了一把勃朗宁 M1900， 上满子弹，试了下瞄准。晚上7:20，江峰来到新人书店附近，隔着一条马路，隐约可以看见灯光昏黄的书店里有三五个客人。江峰有些犹疑，询问无恙的意见。 要进去吗？ 还没等他回答，被江雨辰抱在怀里的吴一舟就喵了一声。 别进。 啊，他怎么了？ 不用管他。 吴恙看了一眼吴一舟，把他的话接了下来。 别进吧，集合地点是在你店里发现的，现在书店里头万一有国党的人，你身份就暴露了。 游戏里没提示你在做什么吗？ 没有，只交代了任务目标是阻止集会，但不会提示那么细，不然就没得玩了。 江峰说着悄悄跑到书店旁边一家貌似餐厅的地方，从餐厅侧面试了几下，可以爬上房顶。视线顿时开阔不少，透过书店的玻璃窗几乎能够看到其中全貌，除了二层的一扇窗子，窗帘紧闭。差五分八点，书店里共有三位客人，此时又有两位走了进来。 我觉得那两个人是来参加集会的，现在怎么办？ 能开枪吗？从玻璃打进去，小心别伤到人啊。 我试试。 江峰来不及多想，拿出手枪朝着书店一层的一面落地玻璃砰地打了过去，巨大的枪响声从环绕声响里传出来，逼真还原。就算是早有些心理准备的无恙也不禁吓了一跳。书店里传来客人尖叫，当即乱作一团，有人当即抱头蹲下，有人则迅速跑向门外。也正是这慌乱之中，书店二楼那扇原本密不透光的窗被人打开，一个男人掀开窗帘朝江峰看了一眼。 完了，被发现了，我好像该装消音器了。 说着就翻开工具包，却发现并没有消音器道具。 你开枪是为了制造混乱，让同党察觉危险，好趁机逃跑，又不是杀人，你装消音器干什么？除非本来的设计就不是让你开枪。 对面窗里的那个男人最后留给江峰一个很深的眼神，然后直接从二楼跳了下去逃跑了。 啊，警察来了，哥你快跑。 完了，我被抓了。 江峰放下手柄，因为画面已经进到了自动播放的剧情，没有办法再操作了。画面渐渐转黑， 直到屏幕再度亮起时，江峰已经被囚禁在了一间铁门紧锁的牢房里。 我即将看到士可杀不可辱的英勇画面了吗？ 绝对不会，我这个人设可是个滑头奸商，应该会想办法糊弄过去的。 江峰又检查了一遍自己的工具包，枪已经被人收走了。这时牢房外面有脚步声传来，皮鞋敲打地面的声音由远及近，在空旷的走廊里显得愈发明晰响亮。很快，一名身穿警察制服的男人就来到牢房门口，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。警察缓缓走进江峰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竟是刚才从书房二楼窗口跳下逃跑的那个男人。 啊，原来他是警察呀，哥你死定了。 嘘，别乌鸦嘴啊。 警察别有意味，将江峰打量一番，然后蹲下身，视线与江峰平齐，问他， 你那时在房顶做什么？ 屏幕上突然出现一条不断推进的黄色进度条。 那是什么？ 挣脱手铐的进展。 江峰反复操作着手柄上的几个键子，推着进度条。 我觉得这次我该选袭警了。 说好的滑头奸商呢？ 逼不得已，别笑啊，我这紧张着呢，你太出戏了。 江峰紧盯着屏幕。就在进度条长满的那一刻，游戏画面里的江峰猛地用头撞击警察头部，接着膝盖一顶，将他彻底掀翻，而后迅速扑身过去，卸了警察的枪，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抵在了他的额头上。动作连贯，一气呵成，乌样连忙提醒， 哎，别杀他，牢房门没有锁，他可能是你同党。 有道理。 江峰缓缓起身，手中的枪依然逼指着躺在地上的警察，步步后退，直到退到牢房门口。牢房门外并无他人，江峰本想将大门锁上然后再进行逃跑，却发现门锁无法操作。江雨辰建议 直接跑吧， 然而就在下一秒，牢房里的警察却趁江峰不备按响了手中的警报器，刺耳的警报声长鸣不止，江峰只好飞速逃离现场，却不幸地发现这里是一座建筑结构十分复杂的地下牢房，光线昏暗，道路蜿蜒曲折，分岔路极多。很快，更多的脚步声伴着不断的枪响从江峰身后传来。 有那么缺德的同伙吗？完了，死胡同。 江峰不自觉地捏紧手柄，一边躲避着身后的枪林弹雨，一边拼尽全力地寻找出口。 站住，不动。 还未等转身，只听身后砰的一声枪响，顿时血溅满屏，画面逐渐由彩色转向黑白。江峰叹了口气，放下手柄，活动着酸痛的手指说， 只能独挡重来了。 重新独挡后，游戏画面再度由暗转明，眼前还是刚才的那间牢房。江峰又开始重新挣脱手铐。 这回该怎么办？杀了他。 如果刚才不走进死胡同，说不定你能逃走。 太难了，我根本没有这儿的地图啊。 这时吴一周从江雨辰怀里跳了下来。江雨辰看了眼白猫背影，对吴样说， 姐姐，他去找你了。 啊？ 待吴样反应过来，白猫已经纵身一跃跳到了他的腿上。 应该打晕那警察。 你手攥那么紧干什么？你很紧张？ 70寸高清画面，环绕式音响渲染，吴样刚才被剧情带动，不紧张都难。闻言，他松开手心，在吴一周头上挠了两下，把话转给江峰。 要不试试打晕他，人家好歹是警察，按常理就算是你同党，那么容易给你放走了，他也没法交代。 江峰嗯了一声，终于再度挣脱手铐，他重新掀翻警察，卸下手枪，接着 就用枪托猛地朝对方的脑袋一敲，打晕了他。正当江峰要离开牢房时，乌样突然叫住了他。 等一下，他手里好像有东西。 江峰将画面视角转了回去，走进警察，蹲下身，扒开他的手。 是张字条。 江峰说着展开字条，只见上面写着金水胡同梅师傅。 靠，这回应该对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。 咪咪。